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我们在刚刚的激情赛场结束之后呢，马上进入到体坛夜话。时间并不是很多，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刚刚结束的这场北京国安和广州队的比赛。啊，这边大辉还说呢，刚才一哥不是说这个夜话聊嘛，对吧？夜话怎么没来？对，因为我们这个这一段广告和走进冬奥会之后，咱夜话就来了，对吧？马上呢进入到夜话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这场比赛。刚才呢南指也特别提到了这场比赛其中的一些细节，就比如说在第90分钟左右的时间的那个换人， 对， 是吧？一直是在之前没有换人，到80多分钟之后才开始换人，在90分钟之前连续的把这个换人的名额都用完了。其实没有能够看到，就是我们在人员比对手充沛的情况之下，体现出来我们的人员的优势。 对，一是人员的优势，二你这个你总怎么通过换人的调整你来取得场上的优势，这点是最关键的。咱们可能后续的换人呢可能更多的是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增加一下防守啊，你或者是场上队员体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可能是这种换人，我觉得可能主动的换人可能会不会更好一点。因为从双方来看，对方倒是先调整的人员，先调整了一个边后卫。咱们其实在场底下那会儿，我觉得变一下阵型，或者是换上你比如说朴成什么的，增加中场的这个拿球啊，增加前场的攻击力啊。因为咱们有一个边前卫之后啊，咱们对于边路的进攻啊，咱们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我们在场上也看了，就是你如果说你在边路想增加一些进攻机会的话，他有可能这个安德森也好，这个张玉宁也好，他会拉到内部或者边路和这个王刚也好和李磊也好，他进行配合。你所以说呢，在中路咱们就略显空虚了。所以说这个五后卫，就是三中卫五后卫，到后来的你比如说30分钟也好，20多分钟也好，他适不适合这个场上的情况，咱们现在探讨吧。 对，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哈，因为呢我们夜话节目是10点钟才开始，10点之后呢咱们的聊天室才开启。 对， 之前呢也有家里人是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发表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些观点，比如说像任我行就说了，今天啊国安队说实话算是运气不错的，对吧？西哲发的角球呢总是起不来，说估计是不是这个原因比利奇把他换下来的，你看换下来立竿见影。 那倒不是。 对对，那个时候呢西哲体能上出了一些问题。 对、 哎、 其实我可以跟这位朋友说，西哲不是发不起来。 对， 这之前西哲啊，就是他发角球啊都是根据赛前的一些战术制定的，就是你发前点也好，你发这个终点也好，发后点也好，他的强点就是强力的点，他一定要跑到那个位置才行呢。就是他肯定有这个，最起码得有两三套不同的角球的战术，他在比赛场上不停的运用，这个是最关键的。他有可能就是你可能之前说他发那点怎么老没人，咱老没人能争得到啊？那可能争的人有关系，他发的人也有一定的关系。张玉宁进的那个球呢，可能都对上点了，可能就水到渠成了。 那所以呢还是需要在比赛当中一些细节和这个默契，对吧？ 对， 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你总感觉就球队是在一种动荡和风雨飘摇当中。 说句实在话啊，王毅，咱也最近说的国安的球好像这个定位球成功的几率不是太大。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国安队呢过去的这个比赛 获得了很多的定位球和角球的机会。 今天角球可真不少， 角球应该也是有十个，至少是十个。 对， 但是呢，我们最后是只抓住了一次的机会，角球的进攻威胁，就你哪怕在角球当中呢形成争顶，我没有能够顶进球门，我形成了一些争顶的攻门，这也是国安队现在需要急需去做到的。在人员的使用上在一些定位球的细节上，包括你看像在微信当中啊，不忘初心也说，这场球呢广州队如果把握机会好一点的话，国安队很有可能会输球。 尤其下半场一开始他的还真是有几次机会不错，还有比赛的最后阶段咱们领先之后在禁区内也有一些机会。咱们一是从侧向的防守，我觉得盯人还是不够，而且第二落点的判断，可能第二落点的人员咱们可能还是不太好，这可能又咱又说回来了，可能还是跟这个阵型有关系。你说让池中国和高天意又封边上，又封中路，又回到这个中后卫的身前进行保护，这个你只能拿他当那谁使了，拿他当那个坎特使。 对，你得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体力。 对， 而且呢，你还得是说是一个经过了更好的储备期的这样一个球员，对吧？所以现在呢，咱们这几个国脚回来之后，你能够感觉到的一种疲惫，这是从技战术角度，咱们再是这么说。另外一方面啊，看大家这个评论呢，1307说踢得一般。9958呢则认为席尔瓦这个能力一般般吧。永远的儿媳妇包括1908也都说赢了球不容易。说这个开门红啊，开门红红的有点紫。 嗨， 有点发黑是吧，意思是。 但是那色就完了嘛。 对，这赢了就行了。 对、 啊、 结果肯定是好的，对吧？ 对。你看8216也说了，国安赢广州了就不错了。通过这场球找找状态，咱看看能不能周四咱死磕一把泰山、啊、然后这个 磕肯定是磕啊、 对， 但是 结果呢 磕得动磕不动，咱们先咱们看过程， 看起来应该说比较难。你看房檐上的猫说觉得国安现在进球有一种有点懵的感觉、啊、 这个咱说句实在话，咱不是说咱国内球员水平不好，但是确实你中场、因为咱们之前也有这种场面，就是咱们失去了奥古斯托和失去了比埃拉之后，咱们的中场的运转确实不太流畅。这个跟个人能力肯定是有关系的，这不得不承认。这个 我们来听一听比利奇在赛后怎么来评价这场比赛吧。 比赛 very open， 很开放的一场比赛。 We dominated. We should score more goals and score earlier from number of chances that we have, especially in the second half. 我们控制了整场比赛，特别是下半时吧。那么多的机会，应该早进球，多进球。 But we didn't have that calmness. 但咱们还缺。 In front of the goal. 在门前，我们还缺少足够的冷静。 We had many opportunities. 虽然有那么多机会吧。 They were always dangerous the way they play. I told them I like the way they play, very confident, very, very passing football. 对手踢得也很漂亮，他们这种踢法我是很喜欢的，他们很自信，能够来回倒球。 They don't make it very often, but when they make it, it's really good combination, and they had few opportunities outside the box. 可能在进攻上他们不是那么的持续，但是偶尔的做几次都是很有威胁的，尤其在禁区外围。 But we fully deserved.To beat them.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应该赢得这场比赛。 But we had to score more goals. 只是需要进更多的球。 Anyway, a very good start, very good 3 points. 不管怎么说吧，作为开始是不错的一个开始，而且很漂亮，很好的3分。 And we move on. We prepare in for the next game. They're gonna come very very soon. 下一场比赛马上就到了，所以我们继续往前走吧，去准备下一场比赛。 OK， 好，谢谢。下面请蓝区媒体提问。第一个问题，来，董球弟。 教练您好，因为今天是下半场把张稀哲换下去了，是不是因为他们从国家队回来，现在还打不满全场？另外就是这个联赛的赛程非常密集，后面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这种球员身体上的情况，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Украину, сбоку того, что они сумели будучи вероят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интенсивный распоряд пище, пище такая проблема с физически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как хотите то следить? Yeah, because the game was very open. The game required a lot of running. 因为这场比赛打得很开放，所以需要很多的跑动。 Shige stepped up in the second half, and he was excellent. 下半时呢，希泽更多的是向前，表现很好。 He was very concrete with the ball, with his passing, with pressing. 有球的时候，他的传球，包括防守的时候的那个逼抢，他都是做得很有效果的。 But he felt a bit of cramps. 他感觉到要抽筋了。 And I agree with you. It's one of the aspects for this bubble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fatigue. 确实是，我同意你刚才的那个说法，就是说在这一次集中比赛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很多这种身体疲劳的情况。 Because the last time the guys played 90 minutes was ages ago. 因为他们这些人。在连续打九十分钟一场比赛这种情况下，打满比赛的情况下，可能很长时间以前才有过。 That's why I told the guys after the game that the time between the games is as important as the games. 所以刚才在休息室里，我也跟他们讲了，跟队员们提醒了，就是说两场比赛之间的这个时间，可能跟场上的时间一样的重要。 The time that is necessary to recover.And to prepare for the next game. 因为这个时间是我们需要用来休息、恢复，然后去准备下一场比赛的。 好，谢谢。蓝区第二问题，央视。 问一下主教练，那个赛后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这个他跟郑智在中场，有一段谈话，应该时间还不短。我们都知道郑智是个年轻主教练，刚刚执教这第一场比赛。他对郑智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他跟郑智都说了什么？他对这个郑智整场比赛的指挥有什么点评？然后有没有什么一些经验可以传授或者是教可以沟通的吧？ 其实呢，咱们关于这个比利奇亚和郑智到底有什么沟通？明天的雄鸡唱晓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结合着。新闻结合这场比赛和大家呢共同来展开交流。刚才呢，比利奇从他赛后的点评，包括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是大概大家能够了解到他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整体上的判断哈。可是和我们的这种感觉呢，还是有一些偏差的，就是你总觉得球队一方面是身体上的疲惫，在技战术方面，我们也提到了关于用人、关于阵型。转播当中呢，南直也一直在分析。但我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和南直来进行探讨，就是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对于比赛的那种说什么渴望度是不是还是有差别？因为能够感觉到广州队他现在风雨飘摇当中，他可能是我想把这个比赛踢好了，是不是呢？我还有救，对吧？我这个俱乐部还有缓，还有队愿意要我。但是对于现在国安的这支球队来讲呢，你往上走，你去追赶现在已经是拿到今天赢球拿到36分的这个泰山， 咱们是27， 咱们现在27，就是还是9分的分差嘛， 难点了， 对吧？该赢的都赢了， 对， 那你追他你是很难。那另外的一方面呢，你掉下去呢，你就算掉到了争冠组的最后。你也是联赛的前八名，你也是没有保级的压力， 没错。 再加上明年呢，又确实是没有这个亚冠的比赛，咱也不争亚冠比赛了，是不是？大家已经就对于现在的这个赛季剩下的八轮比赛这种渴望度会下降。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嗯、 因为咱说句实在话，每年的联赛可能咱们的目标不是争冠军嘛。 嗯。 但是，你比如说踢得好的年份。咱们会一直持续这种争冠的这种欲望也好，今年确实是你说这个，因为他这个赛制这么一弄吧，你这个积分你就相差很大了。 对， 你想追呢，咱说句实在话，就算你玩命追也很难很难，就是你超过前头的那两三支球队了。 嗯， 因为今年我们可以看，就是尤其是这个最后这一个赛程的话，它可能强弱是比较分明的。 从这轮来看啊，我觉得强弱是比较分明的， 嗯， 就是基本上你比如说俱乐部运转不畅的，或者是这个今年没什么想法了，可能对于这种比赛的渴望度可能更差。 嗯， 你所以说呢，就是爆冷的机会我觉得就相对于少了， 以往的少，就搅局者变得越来越少了。 没错， 嗯， 你所以说呢，这样就需要咱们国安队的球员，就是咱们不是老说这个什么国安精神吗？就是你不管打什么比赛， 嗯， 你就算你最后这你没有太大的这个 争冠的机会， 机会， 哎， 我觉得最起码一点啊，一是为自己而踢，我觉得第二一点就是咱们看评论，咱们也得为球迷而踢， 嗯， 因为球迷那么多，球迷在电视上盯着看你的比赛，不是想看你皮皮塌塌的， 对， 是想看就算你输了你也得输成这一个汉子，就这种感觉似的， 嗯， 你所以说呢，因为咱们明年每年都有联赛， 嗯， 你一定不能让球迷去寒了心，这点是最关键的。 其实另外一方面呢，你对于比利奇来讲，他是一个外来的和尚，是吧？他对于目前的整个的中超联赛，包括这家俱乐部的这个发展，他和咱们北京的球迷想法不一定一样。 对， 因为呢，咱说实话，咱也得替人比利奇说句公道话，对吧？ 没赶上好时候是吧？ 人家来的时候，就像今天早上起来，咱有家里人说的，来的时候呢，你是告诉人家人，你来吧，你来可以给你做粤菜是吧？甚至给你满汉全席的这个材料。 对，对， 一看这阵容，奥古斯托、比埃拉、巴坎布啊，包括这个金民哉，这都是在欧洲能踢上的， 嗯， 是吧？来了之后呢，是不是还能再有一些人员上的引进， 嗯， 一些调整，那这套阵容是可以奔着冠军去的，在他看来是可以奔着冠军去的。那他，你许给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一副牌，来了之后呢，你发现给到他手里的时候， 可能 对吧？这几个外援都不在，金民哉、奥古斯托、比埃拉什么这几位就踢了那么几场球，然后就再也就见不着这老几位了，一直是用巴坎布一个人在打， 嗯， 所以就是他现在手中的这个人和他一开始的预期有比较大的落差。那从他的角度来讲，说句公道话，你让他就这个时候找到就是这么多年来咱们说的国安的那种死磕精神，那种魂不吝的这个精神，他可能还没有理解这个文化，他就是从我目前的人员的状态去考虑。我的人员状态就是现在一个状态，大家呢顺顺利利的、安安全全的把这个赛季踢完就完了。 对，我估计可能老板对于他可能也没有太硬性的这个， 因为他的合同到明年年底到期，但是至少现在他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的时候已经明确表示了，我不会提前离开国安，我不会去加盟贝西克塔斯啊，我要完成跟国安队的这个教练员的合同，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人员上呢，因为有这么巨大的落差，你感觉他在使用上这种动力也是有所欠缺了。其实大家呢，就像黑暗需要光明所说的，既然咱现在无欲无求，是吧？那就锻炼新人呢。所以就像刚才南直所说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大家呢可能对于结果最终啊联赛结果的预期不会那么高。那我们就需要过程，要么你打出来一种酣畅淋漓的比赛，咱也别说这个你赢人家，对吧？你就像当年咱们打广州恒大3-6那样的一种比赛，打酣畅淋漓，我跟你摆开了架势，我面对人员齐整的山东泰山，面对这个深圳有外援的深圳，我跟你抡开了打，打出咱的风格。要么呢，我就是让这些年轻人上场敞开了练，对吧？为我这个俱乐部的未来来做一些什么？ 对，你怎么着这个 两头得沾一头吧？ 对，你发掘两三个新人，我觉得对咱们以后也是一个储备，因为咱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可能今后的几年，可能对于国安队来说，可能要内部挖潜了。 嗯， 就是你怎么把你的梯队的人员能够尽可能的挖掘出来，在联赛中能用，这点是最关键的。 嗯， 但是前提啊，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也从年轻队员这么走过来的，就是这一定是相互的。就是你年轻队员，你一定要让主教练看到你的潜力。 嗯， 主教练，你一定要看到年轻队员的潜力。 这是 你 相互的，就 对。你年轻队员没水平，那主教练肯定不会用的。 嗯， 就算你年轻队员你发挥出这种水平来了，你 你主教练你敢不敢使的问题了。 首先呢，你年轻队员，你要在主教练的面前表现出你的技战术的能力， 没错， 表现出你的态度， 对， 赢得主教练对于你的信任、 嗯、 那下一步呢，就是这个教练他愿不愿意用新人了， 就愿不愿意使你了， 哎， 对，或者就是你的这种踢法呢符合不符合他的要求。 嗯，但是对于教练来讲呢，就是你除非是这种，有一些教练是愿意用新人的教练， 对 吧，对，也有一些教练就除非你这个年轻人呢在训练当中展现出了真的是超强的能力， 嗯， 可以进入到主力阵容了，首发阵容了，我用你，不然的话呢我也不用。因为对尤其对于外教来讲，外教他更看重的是眼前， 对， 叫这个老板给的这份合同，我完成这个结果，对吧， 对， 我完成这个结果之后我才能拿全额工资啊， 对，他是有一定压力的， 对，他有 KPI 啊，他有这个标准，所以这可能是需要俱乐部再和比利奇进一步的进行沟通，对于未来整体联赛有更好的设计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本轮比赛结束之后的各场比赛的结果吧。在争冠组今天呢也是进行了几场比赛，傍晚进行的两场比赛，上海海港3-1击败了深圳。就像刚才呢有球迷所说的，海港这外援也齐啊，说这个 奥斯卡现在神一样的存在， 哎，这脚任意球真的是漂亮，是吧，直接任意球破门。四九城 VIP 就说了，看了海港这比赛了，外援真的是多，实力比较强，他认为能双杀鲁能。马上呢就有这边叫奥斯卡的这个朋友，奥斯卡 brother， 奥斯卡兄弟，这朋友说不见得，人泰山也四个外援加一个这个德尔加多，是吧，泰山呢晚上8点对河北5-0一场大胜。 河北也难， 河北也是这个 太难了， 无心恋战了，其实是吧。另外的比赛呢，长春亚泰2-0战胜了广州城，其实广州城也同样风雨飘摇。现在比较有奔头的几个队呢，咱们说 山东 海港亚泰深圳，这四个队是有奔头的。 对， 咱们呢 还有一奔头呢在下半区呢， 这个申花是吧，申花现在怎么奔着也就是奔着一个保级组冠军， 对 是吧， 对，其实他的目标是挺高的， 对，他只不过在最后一场面对国安的比赛中被咱们国安2-4这个4-2击败了之后，他掉到那个组去了。他在那个组，你发现他掉到那个组的时候比咱们这个组的广州分都高对吧， 直接昨天吧， 嗯， 直接给那个吴金贵给踢下课了， 对，吴金贵直接就辞职了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组别当中呢，能够感受到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从今天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竞技状态，他们的人员的状态， 对， 体能包括整个的人员匹配度都是更好的，后面的比赛他们的优势会更加会应该算是会愈发明显， 对， 那对于咱们来讲呢，就像刚才有家里人所说的，争取啊在后面的比赛呢追上长春，是吧，就是压住深圳，咱们把名字再往前提一提，争取能够努到比如说你今年联赛的前三前四， 对， 这个是大家一个相对可能对结果比较现实的目标吧。今天这场球呢赢球赢的并不是酣畅淋漓，赢球呢赢的也并不让大家感觉非常的满意， 对， 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面球队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调整状态。微博当中红武出入就说赢下比赛就好，龙胆子呢也说可以了，国脚状态不好，整体算是基本满意， 对， 米兰魂说唯一感觉啊，冠军跟这俩队无关，你今天这场球你踢出花来，我觉得冠军跟这俩队也无关， 对，其实啊我跟大家说今天这场比赛跟广州队比赛， 嗯， 真是拼的国内球员的实力，就是国内球员当当当当，咱11对11， 嗯， 咱看谁能赢。 嗯， 这场比赛呢，还我觉得咱们可能还稍微的强一点，就从场面来看啊， 哎， 咱们稍微的强一点。 嗯， 但是下场比赛，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因为下场比赛对鲁能， 对 鲁能 山东泰山， 对今非昔比了。 嗯， 就是咱们全虚全影的时候踢鲁能都费劲。 嗯。 但是咱们现在在缺少外援的情况下，咱们跟鲁能肯定咱们实力要有差距了， 嗯， 就是看下一场比利奇对于球队有没有针对性的部署阵型啊， 嗯， 人员啊，我觉得这真是看水平的时候了， 哎，考验比利奇的时候了，检验比利奇执教能力的时候了啊。华北小新也说 反正咱们不要羡慕山东和海港，他们早晚也会这个外援都流失的，是吧？今年呢打不过正常，咱们要看长远啊，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往下走，咱熬着他，是吧？对。另外也有球迷说，还是期待2023年球队能够回到重新建好的工体，那个时候如果能够有主场的比赛的时候，大家的工体再为国安队加油，期待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的北京国安队能够有更好的发挥。那今天这场比赛呢就到这里，至少对于我们来说中超联赛战火重燃，尽管说过程并不尽如人意，但是有足球的日子就可以让我们觉得更加美好了。 对， 毕竟3个月的时间没有中超联赛了。 因为我朋友圈有朋友说，今天终于能开电视了。 对，开电视可以看比赛了。 对， 而且呢，3天一场球，这个密度比较大，大家呢保证好自己的这个休息一起来关注中超后面的比赛。在周四的时候，国安队将会在6点面对山东泰山。依然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今天的夜话就到这儿，感谢南指，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一次体坛夜话再见， 再见。